街上春风梦想，归来一匹银霜，回望再见不过道声寻常，你不爱世事模样，却是最难忘，你最难忘。

在贝加尔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贝加尔湖畔。你清澈又神秘，像贝加尔湖畔。

看见的你呀、全部都混淆，苍白的手心，暗淡的微笑，闪烁的指尖，透明的拥抱，就算没揭穿，其实我明了，就只好假装。 Give and take, and as much as Yeah, you turn me away like I'm begging for a dollar. Danger, oh, how you hold me, I get a chill inside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, baby 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。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。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FM 98.2，把青春还给你。 开口，继续沉默。当我离开以后，你也许会懂得。嘿，今天再美，也抵不过阴天的灰。泡沫轻轻触碰，破碎的只是一个人的梦。这也许只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。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

美完美了的歌唱。

一粒尘土随风飘荡。如果明天不曾难以捕捉想你的笑容，小梦一样，不去此时此刻也不会如此迷茫。

去随着风去，等候你降临。你沉睡在我的梦里，像不曾融化的冰。我拥抱过你冰冷的身体，忽远忽近。 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98.2 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 人生 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身越重量，轻描时光漫长。 色的迪卡上衣。

FM 98.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。 迟迟未知之，在乎不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空劳复自也。知为不知，在在不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寒山者自也。不知为知者，不在乎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其人是也。很久以前，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青年他们在讲什么，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。问故知新知，处变不惊乎，这爷爷，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，当时你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。嘴巴呼一呼，耳朵遮一遮，皆大欢喜也。大家都知之，大家都在乎，袖手旁观者，你我是也。

没伤风的语言，是谁给我信念，说天空没界限，一天一月一年，让我勇敢往前，走过爱，走过痛，走过昨天，走过梦，走过多少黑夜，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，谁停留在那一边，走过迷，走过怕，走过阴天，走过雨，走过黑白是非，再看一眼青春的蝴蝶，回到十八岁的那一年，回去看看过去的无畏，未来应该会特别甜， 昨天。